要发的。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的天气预报。在高空低涡的影响下呢，今天上午的北部地区是出现了阵雨回波和小雨天气，在向城区移动的过程中呈现出逐渐减弱趋势，预计呢对于城区是没有明显影响的。午后随着热力条件改善，还有可能再次形成对流云团，之后大部分地区会先后出现阵性降水天气，不过呢雨量不大，但是外出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晴，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旧鼓楼大街北向南方向，鼓楼西大街的东西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天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由西向东，景山东街由南向北，文津街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年龄渐长，我们身体里的钙质不断流失，及早补钙防疏松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天然钙、有机钙、无机钙，该选哪种钙剂来补充？除了服用钙剂，还有哪些食物含钙量高，容易被吸收？喝咖啡、饮酒是否会影响钙的吸收呢？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杨建华，主管药师李全志，给您说说如何让身子骨硬朗起来。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来做客的两位专业药师，他们分别是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梁建华。您好梁主任。跟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们的第二位药师呢以前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做过客哈，是李全志主管药师。李药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全志。 欢迎两位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怎么样吃一些药能够让我们的身子骨呢更加的结实硬朗起来。那么各位关于补钙呀或者是骨质疏松治疗方面用药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专业药师一起互动和交流。 热线电话呢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加关注，通过文字留言可以把关于补钙、关于骨质疏松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发送过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另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还有机会获得奖品。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问答题哈，您听好了，我们的互动问题是吃蔬菜能补钙吗？诶，都说这个喝牛奶啊还有吃一些什么钙片能补钙，那么吃蔬菜能不能补钙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哈，可以详细，越详细越好，比如说吃点什么样的蔬菜它的补钙效果最好呀等等啊，把您的这个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关注我爱问医生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答案。那么答对的听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选出两位获奖听众，送出栏目组为您精心准备的健康小礼物，快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吧。另外想要收看节目方式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有关于补钙、关于骨质疏松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如果您的家庭成员中有人掌握了慢病防治知识，还能实时的指导您如何健康生活，那是不是很棒呢？在北京，这样的家庭成员叫做家庭保健员，他们掌握了较多慢性病防治知识和技能，能够承担起家庭健康教育、健康生活指导以及医患互动联络作用。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有20多万名这样的家庭保健员，他们在家庭在社区充分发挥着健康督促者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慢性病综合防治水平。作为健康北京周重要组成部分，市卫生计生委今天启动了北京市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指导员主题日活动。这次主题日包括了四大行动，即推出一支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指导员队伍，发布北京新市民健康宝典和流动人口健康护照，启动北京市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指导员知识技能大赛，开展健康大课堂课程。今后北京市将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指导员队伍，多形式满足新市民对于卫生和健康的需要和期待。在我们的印象里呢，患上脂肪肝的呀多是吃得多营养好的大胖子，因此认为脂肪肝都是因为营养过剩引起的。但实际上不只是这样，营养不良也有患上脂肪肝的风险。原来呢，脂肪在体内代谢运输是需要交通工具的，这个工具被称为载脂蛋白。当营养不良，尤其是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时候，体内没有足够的载脂蛋白，不能把甘油三酯运出肝脏，就会大量的沉淀下来，形成了脂肪肝。所以大家平时得保证营养均衡，三餐定时定量。好，健康加油站，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梁建华，主管药师李全志，跟您说说如何让我们的身子骨硬朗起来。各位关于补钙、关于骨质疏松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专业药师互动和交流。我们的互动问答题，记得它是有奖的啊！您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题目是吃蔬菜能补钙吗？什么蔬菜补钙效果最好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前挑选两位答对的听众朋友，送出节目组为您精心准备的健康实用小礼物。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今天我们说啊，怎么样让我们的身子骨硬起来哈。其实现在呢，大家一想到补钙这件事儿都觉得特别的重要，它和我们由小到大到老年很多时候的这个健康状况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一说到选钙片，诶，很多人就犯难了，就是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好。那在这里我们先请问一下两位药师哈，就是这个钙剂大概上我们临床一般是怎么来分类的哈，选择上有什么的讲究没有？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钙剂呢一般分为三大类，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机钙，那个有机钙和这个天然钙。那无机钙呢主要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碳酸钙，它的钙含量又高，然后呢那个吸收率又好，和我们的牛奶差不多。但是有个问题呢，它就是吸收，就是水溶性比较小，所以呢现在为了增加钙的吸收呢，我们常做的就是复方制剂，加入了一些维生素 D。那再来说一下这个有机钙。那有机钙呢，比如说像这个聚盐酸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柠檬酸钙、醋酸钙、乳酸钙呀、葡萄糖酸钙这些。其中这个氨基酸螯合钙呢，它的这个肠道吸收率是比较高的，那胃肠刺激小，而且呢安全性比较高，可以用于那个孕产妇。那市售的呢，比如说像复方氨基酸螯合钙，就它是这种药呢，就是可能用的比较多。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天然钙，比如说像这个牡蛎碳酸钙，还有这个龙母壮骨冲剂啊，这些这些活性钙呢，它的碱性比较大，钙含量呢是比较低，容易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啊。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海水中有一些污染的这铅呀、砷呐这些元素，可能长期用呢会有一些潜在的这个重金属中毒的可能。 哦，所以这个钙它分有机钙、无机钙、天然钙。 天然钙。 但是我们在选的时候，一般是秉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比如说家里边首先给小孩选一选吧，一般我们是让小孩吃什么样的钙比较好？ 一般小孩我们就是选的可能就是也是碳酸钙。因为碳酸钙呢是用的比较多，比如说小孩的剂型呢有咀嚼片，然后小孩因为他那个年龄不同，需要的钙剂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能就是钙含量和成人的是不一样。像碳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还有像聚盐酸钙，这些 适合小朋友的。 对， 然后是长大一些了， 然后还要注意钙的含量，它是儿童和成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要看剂型。通常 看剂型， 儿童钙现在一般我们在医院里面开到的那种，它上面会标注什么儿童钙之类的吗？ 对，它有的就会标上儿童用，而且有的可能还做一些比较可爱的图形 啊， 小象啊这些的什么的，可能儿童也便于服用，而且也喜欢看这个图，可能更加喜欢。 哎，包括就是之前我们说吃一些药的时候，小朋友那个药吧，比如说颜色也好呀，形状也好呀，甚至它的那个味道都是有一些特别的设计的哈。那到了钙片这个方面，是不是也这样呢？ 也有，我记得就是我给我们家小孩就吃过那个碳酸钙的咀嚼片，外头有一个小象，然后那个味道好像是橘子味的，就是孩子比较喜欢吃。 就基本上我们说每天像吃糖块一样，来来来，该吃钙了，是吗？ 对对对，就比较喜欢啊。 好，那如果是成年人呢，我们一般这个钙怎么选？ 比如说要是成年人呢，因为就是通常咱们选的也是碳酸钙制剂的。刚才咱们提到了，比如碳酸钙，它的钙含量比较高，可能有的像一片可能就600毫克的元素钙，那可能就够我们一天的补充了。那还有呢，比如说这成人，然后比如说老年人，那胃不好，胃酸缺乏，因为老年人嘛，就是比如说年龄更大的，胃酸分泌少，所以呢，这些患者呢，他可能就需要选择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有机钙，比如说像聚盐酸钙这些，然后呢 胃肠刺激比较小。 对对，它胃肠刺激比较小，然后呢就适合老年人。 嗯， 但是它呢就是钙含量稍微要低一些，所以可能吃的次数要多，或者吃两片啊什么的。 哦，剂量多一点。 对对，一般成人呢咱们可能选择这个，如果没有胃肠疾病啊什么的这些，嗯，就可以选择这个碳 酸 钙。对对。 好，嗯，真的是长知识哈。所以说呀，这个吃药这件事情它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学问的，尤其现在大家就是关注什么养生，各类保健品和药品，就是在这个里面相当多的，它可能都会有一些钙的这个成分在里头，所以是不是它这个摄入的多与少，其实也是特别有讲究的。 对，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不同的人群， 来话筒近一点。 实际上不同的人群他对于钙的吸收需求是不一样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每天能够保证一个充足的饮食，比如说牛奶都可以按量喝，然后瘦肉可以吃，蛋白可以吃，然后光照特别充足，维生素 D 也不缺乏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去额外补充的。那么如果说您为了保健的目的啊，吃一些含有钙的保健品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保健品里边的钙的含量是比较低的， 偏低的哈。 但是如果说是出于治疗的目的，比如说您已经诊断了骨质疏松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单纯从保健品去获取这个钙的话，可能是不够的。因为从我们的临床的经验来看，一般来说的话，市售的保健品的钙的含量，如果按它说明书写的那个剂量的话，可能量不够。 哦， 我们一般诊断骨质疏松的话，一天是需要600毫克的钙的补充。 好嘞，这特别要提醒大家伙儿，一，我们要是选择一些保健品的话，那必须得是正规的保健品。 对。 但是通常我们的正规保健品里面的那个含钙量呢，也是不太够的。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您的这个需求，如果说只是补充的这个普通的补钙，或者是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症，我们这个时候关于钙的摄入，那应该是选择药品这一类的了，对吗？ 对，因为药品的剂量它是比较准确的，而且质量是有保障的。另外再提醒一点，就是保健品的话，现在很多朋友喜欢海淘，对吧？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然后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因为外国人他的这个个体差异跟咱们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他们有些时候补的这个钙的量啊，或者是维生素 D 的量，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是它是偏大吗？ 偏大。 哦，我好像就是对比过从国外买来的那个保健品上，就是那种多种维生素的那个量， 对， 我就发现同样一个牌子，就是我们在国内买到的和我在国外买到的，它那个上面的量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这是厂家出于安全负责的角度去给你做的，因为他知道中国人群的可能需求量没那么大，他如果按照外国人的给你去做的话，可能会有过量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也觉得说这个东西稍微过量一点，大不了是一个不吸收呗，还能怎样呢？ 不，他如果说钙过量的话，长期吃，比如说吧，最简单的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会结石。 容易患上各种结石。 对，那么这个因为你是一个每天都要吃的药，所以日积月累下来，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嘞，那么一，大家选择这个钙剂的时候呢，它是有很多选择的哈，比如说小朋友、成年人、老年人，他们对于这个钙剂的选择是可以有不同的，包括这个剂量、剂型也是有不一样的，每天是吃一次还是早晚各一次哈，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保健品里面的那个含的钙和药品中的那个钙去对等的来服用。 对 对，最后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海淘来的这样的一些钙剂的话，有可能那个含钙量偏高，对，长期我们说服用的这个钙的摄入量过多的话，刚才也说到了，可能会导致结石出现哈，对身体也是不利的。 对， 哎呀，看来都是平时觉得好像吃钙这件事儿不像吃其他的药那么的讲究或者是可怕， 对， 但是现在看来问题也会挺多哈。 对，因为这是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所以就是如果您觉得想补钙的话呢，建议还是先去医院做一个正规的检查，评估一下您的缺钙的情况。然后根据您的缺钙的状态呢，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钙剂长期服用，这样是最安全的。 好的，补钙也要本着安全的原则，最好呢我们是先到医院做一个基础检查，看看你体内到底是不是缺钙哈，缺多少，然后呢在药师的指导之下吧，我们说选择哪种比较适合您的，大概是一天几次，选择剂型又是什么样的哈。好，那么大家关于这个补钙啊、骨质疏松用药方面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发送过来，我已经看到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把他们的提问发送过来了。同时呢，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的答题，今天的题目是吃蔬菜能补钙吗？什么蔬菜补钙的效果最好，您知道吗？可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及时的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心的健康小礼物。 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 好，关于补钙这件事情，我们的微信网友双双他想问一下，他是女性55岁，每天会喝1到2杯咖啡。其实说到喝咖啡喝浓茶，我听说这样的一些行为容易导致钙流失啊，其实补钙的话好像也会影响那个补钙的效果，那像他这种做法对补钙是不是一种影响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先要说一下咖啡对于骨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机理。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吧，这个钙的排泄是从尿排泄的。咖啡有一个作用呢，就是会利尿，所以它会增加这个尿中钙的排泄量。当然如果您一天只喝一杯咖啡的话，而且这个杯我们肯定有大杯有小杯啊。 对。 我们都说一小杯。 还有超浓缩呢。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一小杯咖啡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影响无可厚非。 问题 不是很 大。 对。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比较适应这个咖啡。 对。 啊，那么可能一天要喝到3到4杯。一天这样喝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日积月累的话，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在我们权威的这个治疗指南中呢，这个咖啡如果适应的话，它是一个危险因素，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危险因素。 对，刚才我们说了，就相当于成瘾。 对， 咖啡成瘾。 对，所以咖啡我们不建议喝的太多 、 一天一杯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包括一天一杯，很多人还说呢，说像这个怀孕期间哈，很多的孕妈妈说以前这个上班的时候，写字楼里边每天一杯咖啡那是肯定最少的了。 对， 说怀孕的时候能不能继续喝呢？当时我们的节目嘉宾说，如果你是长期已经养成了那样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每天上午哈，咖啡里面还有牛奶，喝一杯其实问题不大的。对，但是也是切记不要喝多。所以如果说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吧，咱们还是争取给它控制在一杯这样的量。对对，哎，包括我们说了牛奶补钙，我这杯咖啡里面兑上半杯奶，是不是好点啊？ 可能会好一些， 可能会好一些哈。我们的微信网友，网易的网友也有很多提问，喝牛奶可以补钙吗？这应该是一定的吧？ 一定的， 对，是一定的，因为就是那个牛奶就乳制品呢，钙含量是最高的，还是比如说像咱平常喝一袋奶，就是250毫升的牛奶这样一袋哈，大概那含钙也就是250毫克。 这真的是相当于就是占它的这个什么质量也好，体积也好，就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 对，就含钙量比较多的就是牛奶，比如酸奶。那酸奶一杯，比如125克的这个酸奶呢，大概就是这个140毫克的这个钙元素。所以这些呢，和牛奶呀、酸奶这些是补钙比较多的推荐的一个乳制品。 好，这早起上喝一杯这个牛奶，当然了，对于那种乳糖不耐受，喝完牛奶容易肚子 对 拉肚子，咱们就可以给它改成 豆浆啊这些。 对，豆浆它也是补钙的。 对，但是它的钙含量要会低一些， 比牛奶低。 对对，但是对于乳糖不耐受的话，就可以考虑喝那个。 好的，这位朋友网友说的是，广州人喜欢用骨头来煲汤，这个真的能补钙吗？ 这个是这样，骨头是有钙的，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煲汤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容易让骨头里边的钙都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效率可能是比较低的。而且汤这类东西，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咱们做过这期节目啊，就是说嘌呤这个问题， 嘌呤比较高。 对啊，嘌呤比较高，所以你可能为了补钙去喝汤，那么你获得的钙呢远远少于你获得的嘌呤。 所以说这个想拿骨头汤来补钙，或者说呢这个就是伤筋动骨了之后天天喝骨头汤以为它能够补钙，其实都不太靠谱哈。 对，不太靠 谱。对，因为还要考虑这个尿酸，有的人就喝多了以后可能就尿酸又高了， 钙没上来尿酸高了。 对对对啊， 这个都挺吓人的。 所以喝汤也有讲究， 好， 得先用水把这个嘌呤去掉，煮的时间长一些，然后把这个汤沫啊都给去掉，然后比如说您再加上什么调味的东西再做，这样会好一些。如果说喜欢吃的话哈， 就是对于这个尿酸高的人， 对对， 他如果是想要喝汤的话，其实是有很多操作上的讲究的。 对对， 看来这个真的我还不太懂呢，因为本身不太愿意就是什么煲汤，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哈。 因为对广州他们那边比较喜欢还是好。 但是总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煲的骨头汤它并不能很好达到补钙的效果，远远不如您喝袋奶。 对。 哎，就是关于那个喝奶，现在牛奶的种类也特别多，就是什么全脂奶、脱脂奶、低脂奶什么什么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刚才我还想说这个话题，就是我曾经自己去买奶的时候，我专门去买那个高钙奶。 因为我研究过这高钙奶，对，它那个跟普通奶相比，同样的体积下，高钙奶的钙含量是要多一些的。 那它是添加了什么钙剂吗？ 对，它就是往里边添加了钙，碳酸钙。 所 以就是如果您觉得您钙缺乏比较多的话，比如说确实是诊断了骨质疏松的人群，我想通过这个牛奶多补一些钙，而且你确实需要那么多，你可以买高钙奶啊，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太棒了，这个我们强烈推荐，需要补钙，然后尤其是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哈，我们说更是面临着可能要迎接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要预防怎么办呢？选牛奶的时候可以挑前面带高钙这俩字儿的高钙奶。好，各位可以继续把您的提问抓紧时间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橄榄树的提问，他想问问便秘的人怎么补钙。哎，我听说有一些钙补的不对，还是说对有一些人来说补钙补多了容易便秘？ 对， 那赶上便秘的人怎么补钙啊？ 其实这个情况不少见，很常见， 很常见哈。 对， 那该怎么办？是选钙的时候有讲究吗？还是用钙的时候有讲究？ 对，就是便秘的吧，一般还是说那个慎用钙剂。但是呢，就是这个碳，一般咱们不吃那个常用的是碳酸钙。它进入肠道以后啊，它就和这个就容易形成这种难以吸收的钙盐，那抑制这个肠道的蠕动啊，从而加重这个便秘的症状。这时候可以用这个食物来代替。比如说这酸奶，它含有这个乳酸和这个钙结合，能够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并对这个便秘呢还有缓解作用，然后还有呢，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有机酸钙，因为它胃肠反应比较小，然后呢也可以考虑用这个有机钙。 但是您好像说它的那个含钙量是低，是吗？ 对，但是所以它呢就一般有会吃两次或者吃两片啊这些的，大概达到就是600毫克的量。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些钙剂它含了这个山梨糖醇，然后这山梨糖醇呢，它就是吃了含这个成分的呢，就这个患者呢便秘发生的会少一些。还有呢，比如说每天通过这个多喝水，比如您每天水量达到1500呀到2000毫升的水，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养成一个排便的规律，那这些对缓解便秘都是非常有益的。 好的，首先我们要提醒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可能长期覆盖之后都会出现便秘情况哈。首先是不要过分恐慌，但如果你原本就是一个特别容易便秘的人，那您要补充钙剂的时候的确得谨慎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说可以选择那些对这个肠胃刺激小一点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每次叫少量多次的这种方式。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吃这个钙剂的话，那就是牛奶啊酸奶啊这些东西包括水我们可以多摄入一些。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您本身就有便秘的这些患者呢，如果需要这些补钙呢，那可能还可以同时再加点治疗便秘的，比如说像乳果糖啊这些，可能效果就更好了。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这里是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补钙骨质疏松用药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的抓紧时间发送过来。我们下面呢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 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逐渐转受偏北气流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将会维持晴间多云天气，等到后半夜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本市，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届时不仅天气晴朗，而且空气也会变得清新起来，后半夜的天气凉爽舒适。明天白天是以晴为主天气，大气透明度很好，适宜户外活动，但是中午前后的紫外线照射强度高，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由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再来关注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以及东三环三元桥区的交通管控，目前呢都已经结束了，交通正在逐步恢复当中。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年龄渐长，我们身体里的钙质不断流失，及早补钙防疏松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天然钙、有机钙、无机钙，该选哪种钙剂来补充？除了服用钙剂，还有哪些食物含钙量高，容易被吸收？喝咖啡、饮酒是否会影响钙的吸收呢？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梁建华，主管药师李全志，给您说说如何让身子骨硬朗起来。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送上的是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梁建华，主管药师李全志，跟您说说如何通过补钙让我们的身子骨硬朗起来。关于补钙，关于骨质疏松用药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和专业药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关注 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可以发送提问，同时呢还有机会获奖，只要您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今天题目是吃蔬菜能补钙吗？您知道什么蔬菜补钙的效果比较好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把您关于补钙、关于骨质疏松用药的问题发送过来。我发现关于补钙的问题，大家这个提问还真的是超级热烈哈。我们来快问快答。云水禅心问了，脱脂牛奶中的钙含量和这个普通牛奶中的钙的含量一样吗？喝脱脂牛奶能够达到补钙的作用吗？ 脱脂牛奶它的主要区别是把脂肪给脱掉了，对于钙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想减肥，是不是可以喝脱脂奶？ 对。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是想补钙的话，可以选择高钙奶。云水禅心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年人骨质疏松吃什么这个钙剂补钙效果最好？上面都我们说过了，他没记下来，想再问一遍。 就是碳酸钙，因为碳 酸 钙的钙含量和吸收率是最高的。 但是我们也经常说的就是，如果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了，单纯靠补钙可就够了吗？ 这个是个量的问题。刚才我们说的前面有讲到保健品，刚才保健品的主要问题是它的钙的量不够。那么如果是治疗目的的话，我们的一般钙的含量是600毫克，这个量应该是够的。 好的，那如果说他只要是看一下他每个天摄入的那个钙的含量是否达到了600毫克。 对，另外像就是老年人呢，就是需要的钙含量比较高，比如说一天可能需要1000毫克，那么我们的食物呢一般来源就是大概400毫克，那么我们再补充一个碳酸钙就是600毫克，那就是需要你每天的需要的钙的量就够了。 所以还得自个儿计算一下哈， 就差不多这个量就可以，不用太精确，就只要你正常健康的饮食，刚才咱们提到了那些 均衡饮食， 对均衡饮食，刚才提到那些含钙的食品，您每天就搭配着用，然后再加上这个补钙。但是如果您这个就是补钙的基础补钙的一个，但是如果您已经骨质疏松了，那光补钙是不够的，那您可能还需要，比如说在生活方式上注意晒太阳啊、运动啊，还有这些就是活动，然后帮助您的钙吸收，然后再还有可能还需要服用一些维生素 D 的制剂。那么如果您那个骨量已经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呢，还会需要一些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 包括有一些人已经骨痛了什么的， 对，已经发生骨痛啊，可能就需要一些比如说降钙素之类的，止疼的，然后还有一些常用口服的双磷酸盐，这些都是提高骨密度的、提高骨量的，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 好嘞，尤其这里边刚才还提到了，你还得同时补充这个维生素 D， 对， 他们俩是相互作用，让这个钙更好的被人体吸收。现在我们看有很多像那个碳酸钙，它后面还加上就是有多少多少维生素 D， 对， 那我们光吃这种不行吗？ 一天正常人的话，一般是要求400单位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入量。那么我们正常人体其实是可以合成维生素 D 的。怎么合成呢？就是我们的皮肤接受紫外线的有效照射就可以了。 晒太阳。 晒太阳，说白了就是晒太阳。但是一定要明确是一个有效照射。什么叫有效照射？比如说吧，冬天您去外面晒太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冬天的这个太阳高度比较低，紫外线的强度小。晒怎么晒也晒不过， 而且我们穿的还 多 呢， 对， 你皮肤不裸露， 对，你只能露出脸，这个皮肤面积很小。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同时还得就是关注维生素 D 的这个摄入。但是通常我们钙里边还加上的那个维生素 D 的单位是不太够的， 可能不够。对， 那有可能一方面您得需要补充一定的维生素 D， 或者是晒太阳，还得是有效晒。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那个节目，好像说像我们女生，各种防晒霜什么涂了之后，就起不到有效晒太阳的补钙的作用了，对吧？ 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帮你们防止紫外线的照射。 包括这个隔着 玻璃晒太阳， 隔着玻璃也不行，比如您打伞也不行。 防晒， 对对，每天呢，就是一般建议是每周2次，然后呢，大概就是30分钟。这个有效的照射， 明确啊，就是不能矫枉过正，不能说啊，我为了补充维生素 D， 我就 大晒天我去晒太阳，那就危险了，因为 那就晒伤了， 晒伤了， 对， 中暑 要注意，对， 皮肤癌。那我们就是什么时间段晒好呢？就是上午9-10点，下午3到5点，这个时候呢不是最晒的时候，但是阳光也够啊。这个时候您去外面把皮肤一定要暴露出来啊，比如说上肢还有那个腿都暴露出来，然后晒个15分左右差不多就够了。 这出去溜达一圈，哪怕是去外面超市买个菜，来回的路上可能也差不多了。 只要能晒到就行。对， 好的，有效晒太阳。然后呢，根据这个量哈，我们大概要来计算一下了。如果是像我们很多的医生那样哈，早出晚归，基本上见不着大太阳的。 对， 那你是不是得额外补充一些东西了？ 对， 维生素 D。 现在其实医院里边，我们医院自己也会体检啊。据我所知，目前我们这个医务人员普遍的这个维生素 D 水平啊。我们有一个正常值去衡量，20以上是正常。 哦， 我们基本是在10到18左右。 啊，对，20以下。 你看，像我吧，也是原来呢，就是因为老做那咨询呀，就是用药咨询，所以呢不怎么活动。 嗯， 所以我的值呢非常低，才8。然后之后呢，我就开始每天中午走路，然后呢再加上补了一些那个活性的那个。就骨三自己也吃钙尔奇力啊这些啊，后来等再测出我就15了，看着挺高兴的还。 所以说我们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以及晒太阳有效果。 对啊，但是对于老年骨质疏松呢，就是咱们可能吃的那个钙片里头它都会有一定量的 D 值，可能一般配比就1:3，可能像我们的那个钙尔奇力里头它含的就是600毫克的钙，然后125单位的 D， 但是这些呢是不够。然后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因为刚才那个李老师也说了，像咱们成人每天可能需要400单位，但是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那他就需要的量多，那就需要一个600单位。那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它的量更大，那么大概就是800到1200单位。 哇，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就会，如果因为服 D 就是这些维生素 D 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也不能服多了。所以呢我们就通过检测，在医院由医生给您开化验单检测一下这个血钙呀尿钙，然后呢还要注意监测一下您那个有一个值，就叫25羟基维生素D值，它的正常值呢就是20到40，但是咱们就是亚洲这个绝经后的妇女普遍都是低的，所以呢就是不光要补钙 D， 然后还要有一些可能会注射维生素 D2 针，然后呢之后呢再补一些活性的维生素 D。 但是呢也不能补多了，刚才咱们说的就要监测那些值来给您达到一个均衡，然后又在您的正常范围又补多了。然后对，尤其但是还有一个呢，就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哈，那他那个值呢如果补到就30以上效果更好，这样防止跌倒啊这个骨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哦，就是说你像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哈，或者说是已经到了这个绝经期，面临着可能要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其实他的那个补的那个量就是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对，不同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需求是不同， 而且在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说不能一直按照那个量去用， 对， 定期还得监测，如果那个值已经上来了，那您那个注射的量啊或者是服药的量就得降下来。 对，就要医院给您那个调整用量，所以这里很有讲究。 其实维生素 D 的补充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东西，就是包括我们临床的很多医务人员，他如果不是专门的比如说内分泌科的药的大夫的话，他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作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没有骨质疏松的话，自己稍微补一点无可厚非。但如果您已经诊断了骨质疏松了，建议您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补充这个维生素 D。 好，专业医生的指导，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问药师说这个哪个药哪个药好不好，但其实这完全不够，除了专业药师告诉我们要补充哪一个药，用的这个量是多少，什么时候吃合适，还会提醒您多长时间我们得来监测一下。 对， 要复查。 嗯， 这个是好有讲究的一件事儿啊。好，大家关于这个补钙或者是骨质疏松用药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业药师互动和交流哈。尤其是已经查出患上了骨质疏松的朋友，您现在每天的摄入量哪一种多少到底合适不合适哈，您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发送过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药师。我们来看一下李梅发来的问题，她想请问医生，女性51岁体检 -0.9， 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值，它 是 需要覆盖片吗？ 它这个应该说的是 T 值-0.9、 哦、 T 值是我们诊断骨质疏松中的一个指标。 那它这种需要覆盖片吗？每天服多少？还是饮食补充就可以了呢？怎么补？ 这个骨质疏松，这个就要讲一下骨质疏松的诊断了啊。然后我们现在骨质疏松诊断的金标准，就是最权威的方法呢，是做一个 X 线的一个照射。那么照射的部位呢，主要是两个部位，一个是椎骨，就是我们腰椎骨，还有一个就是白话说吧，就叫大胯。 大胯那个位置。 大胯这个地方。照射这两个部位。那么这两个部位之后呢，它会出一个值叫 T 值啊。那么这个 T 值呢，它有这么几个范围，大于负一，负一到负二点五。和小于负二点五，大于负一的话呢，我们就认为是骨量正常的啊。然后负一到负二点五呢，这个就是骨量减少；小于负二点五呢，就是骨质疏松。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呢，就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值应该是在骨量正常的边缘，就是马上就要进入骨量减少了。 51岁， 对， 这个、跟这年龄也， 而且马上也要绝经了。 对， 所以就是处于一个要进入危险期的这么一个时期。 所以更得预防， 所以 得补着了。 对，我觉得可以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您建议他这个是用钙片了，还是说咱就食补就行了？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他平常就能保证这个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比如高蛋白饮食啊，豆制品吃的也挺多的，然后牛奶喝的也够，而且光照也够，我倒觉得可以先不用那么积极的去补充大剂量的钙。 所以咱从先从食物上， 哎，对， 我们说丰富的含钙食物的这个摄入哈， 对， 完了呢，同时如果其实我觉得像那个维生素 D 的那种钙片，每天吃这一片是不是也可以？ 小剂量的是没问题， 也可以的，对。然后同时我们还得晒太阳， 对， 还得有一定的运动量， 对， 还要一些活动，这些呢都对改善它这个有好处。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栗子发来的问题哈，他也是替奶奶问的。不是，这个是母亲，她妈妈56岁了，类风湿关节炎，手关节变形，就是像骨萎缩那种。她说平时也知道喝奶，就是不敢瞎买钙片，想问问她这种情况怎么去补钙。这个是骨关节病了。 骨关节病，对，骨关节病呢，它跟这个骨质疏松是两回事，对吧，杨老师？ 对，他说的，他好像是得的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对， 类风湿关节炎呀，这样的患者呀，也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平常他呢，就是第一个是饮食的话，就是注意含钙。他说就是，比如说选钙的话，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比如说碳酸钙，如果他胃比较好哈，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可以选择碳酸钙。如果要是胃不好呢，咱们可以选那刚才说的有机钙，像支原酸钙这些。那一天呢补充大概600毫克。一般如果就看他类风湿关节炎，就是时间的长短，一般像这样的患者就是肯定需要是补钙的，然后还会补一些维生素 D 呀、这些。 他现在这个年龄段呢是56岁。正常的话应该是已经 绝经了。对。 再一个他说的这个他关注的一点就是像骨萎缩一样，其实是形态上的一个变化，因为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炎症会侵蚀骨组织，然后这个骨组织会变形，看着就像是萎缩了一样。但是这个萎缩是因为一个自身免疫反应造成的一个伤害，不是骨的丢失，这是两个概念。所以说不是从这个去判断我有骨质疏松了。 那其实他这个应该看什么科？ 去做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去看内分泌科，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明确一下是不是骨质疏松。 好的，大栗子，咱们可以让妈妈哈去挂一下内分泌科的号，然后呢具体的查一下是否患上了骨质疏松。 对， 就是因为针对这个呢，可能说他的这个治疗方案还是有所变化，但是日常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该不该维生素 D 是没问题的。 对， 对， 是都应该跟上的哈。哎呀，我们家就是说了多长时间这个补钙喝奶的这个问题，我妈妈每次都说的是哎呀，看着我喝奶就说回家我也买点奶喝，但是她总是说自己坚持不了，坚持不了， 坚持真的。我也是试了多少次最后都放弃了。 那我喝奶就坚持得很好。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生活习惯， 对， 就看你早餐你是喜欢西式的 还 是 中 式 的。 对，我觉得我就喜欢西式的，比如牛奶面包鸡蛋这种， 是吧？ 就习惯了，不会吃中餐这些啊。 我就是豆浆、包子、油条， 那些我吃不进去。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饮食习惯它真的就是和一个人的这个甚至是健康状况，我们说体内钙的这个相关的含量哈，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因为咱像牛奶刚才咱们提到，因为它钙含量比较多。对，因为像其他比如你吃肉啊豆腐这些，你可能并不是每天都吃。但是如果你坚持喝奶的话，那补钙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我发现了，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喝牛奶有效补钙， 反而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儿。 对， 而且它的钙不会造成你便秘。 对，而且是吸收更好。对，吸收好。 但是你看，那个李药师刚才一直在说，但是自己都坚持不下来。哎，坚持一下。我昨天还跟朋友我们在一起聊天，就是说一个习惯的养成问题哈，不是有一个21天的习惯养成的法则吗？咱们就硬着头皮坚持它21天试试。 喝 一下。 其实我有时候这么想，我觉得啊，就为了补钙，咱们天天喝奶。 我总比吃药强吧？ 对呀，就而且吸收好，不容易便秘。像你喝牛奶比起来，那省事儿多了。 是的， 嗯。 再来看艾薇儿发来的问题，想问问专家。他说，听说氟善美服用5年就需要换药，一般是换什么药呢？换药多长时间？这个氟善美我记得应该是 一个阿伦林酸钠，对， 治疗骨质疏松的一种药。 对，因为这个患者呢肯定是已经患了骨质疏松了，所以医生给他开了一个治疗骨质疏松的药。它主要是一个抑制骨吸收的，然后提高这个骨量和骨密度的。一般要是口服双磷酸盐的话，一般比如说咱们用到3到5年，就是一般至少应该说在治疗方面是至少是1年，然后呢长期服用的话一般是3到5年，然后呢再由医生呢再给他做一个骨折的风险的评估，再加上他一些比如说骨转化生化指标啊这些，看看他是不是血钙尿钙呀、相关的是不是都正常。因为这个口服的双磷酸盐呢，它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药物假期，就是说它呢就即使停药之后，那它的在体内的持续作用的时间还很长，所以呢如果他要是骨折风险比较低，那么他用了5年之后，那由医生给他做一个综合评估，是可以考虑停用的。但是如果他的经过测评之后，那他的骨折风险比较高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虑换用其他的药物，比如说还有一些特立巴肽呀，这个是男性还是女性患者不太清楚啊。反正如果要是女性患者呢，还可以用这个，就是有叫雷洛西芬，就是一般会选择那个。 好的， 啊、对对。 就是，总之，它的确是一个，就是几年用药。会有一个 需要 换药或者是停药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再继续用呢可能获益不大，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长期服用一些下颌骨坏死啊，还有一些非典型性骨折呀、这些的风险。所以呢您用了5年之后就由医生来评估、看看。 然后讲到这个双磷酸盐了，就再提醒一句，因为这个药现在是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主流药物、很多人都在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拔牙的问题。就是刚才梁老师讲了，有一个不良反应叫做下颌骨坏死，就是这个下巴都脱臼了，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咬合了，这个非常痛苦、 太可怕了、 对，所以非常可怕。但是发生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大部分人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在服用药物期间， 他拔牙了， 拔牙了，对， 对。 所以如果您在用这个药，然后准备拔牙，一定跟您的大夫要说一下。 是。就是您会告诉一下牙医， 牙医 说 我 最近在吃这个药。 对， 对，因为他会考虑有一个就是停药的问题，可能术前术后都需要 停药一段时间。 对，尤其是你用了很长时间的这种双磷酸盐，就会有这个风险。 好嘞，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一点，跟这个安全有关系的，就是服用这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要拔牙这件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就是跟这个药师或者是牙医要提前打好招呼。 对， 我们做相应的一些处置哈。这个网易网友问，什么检查项目能查钙的含量？刚才我们说 是 那个 哪儿的钙的含量呢？他没有问清楚。我们一般查钙是这么几个，一个是血钙， 血钙 是尿钙， 尿钙 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哦、 血钙的话一般就是鉴于比如说有抽筋的患者，我们会查一个血 钙， 因为低血钙会抽筋。然后如果是查尿钙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这种比如说有结石或者害怕得结石的患者，我们会查一个尿钙，因为尿里边钙多的话容易得结石。 好的，完了这位网友还说呢，碳酸钙不是说会容易导致结石吗？还能补吗？我们说碳酸钙补钙呢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哈。如果您肠胃没问题的话，首选的是碳酸钙，但是要来算计一下你这每天的这个钙的摄入量，只有说我们说摄入的过多了才会加导致这个结石的风险。 然后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是高尿酸，你的 高 尿酸 血症 不正常，别补钙，现在别补钙，等尿酸正常了再补。 好的，这个是对于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哈，在这个发病期间咱们别补钙，